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？于是他讲着今天听到的笑话，想逗太太高兴。兔子太太却只是转头回了卧室。兔子先生很沮丧，也很委屈，他们背对背睡了一晚。兔子太太没有告诉先生，今天松鼠小姐冤枉他，偷了他的坚果，不陪他说话，也是因为怕将自己的糟糕情绪传染给他。兔子先生始终无法开口说自己升职了，也没法对太太说他想让他笑一笑，他喜欢他的笑，洁白的牙齿像嫩嫩的松子仁儿。狐狸太太今天很不高兴，因为灰狼太太说她的项链款式早就过时了，她的才是最新的。狐狸先生今天很高兴，他的好哥们大棕熊终于要与深爱的棕熊小姐结婚了。他高高兴兴地回家，在餐桌上问太太应该准备什么礼物。太太漫不经心，似乎没有听见，他觉得太太一定被人欺负了，便心疼地问了缘由。狐狸太太很委屈，哭着说今天的事儿。狐狸先生很生气，立刻拉着狐狸太太去定做了一条新的独一无二的项链。狐狸太太很高兴，她想着她的先生真的很爱她。狐狸先生也很高兴，他乐意满足太太小小的虚荣，这一夜他们相拥而眠。兔子先生无疑是深爱兔子太太的，他那么在意他的喜怒哀乐，兔子太太也一定是深爱兔子先生的，他宁愿所有委屈自己一个人扛。可他们冷战了，因为爱，因为自以为是。狐狸先生是爱狐狸太太的，他愿意包容他的小缺点。狐狸太太更是爱狐狸先生的，他在他面前愿意卸下一切伪装。他们很幸福，因为信任，因为懂得。我很爱很爱你，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因为我那么爱你，所以你一定懂我所谓言。因为我太过在乎你，怕将你的生活搅得一团糟。因为你总是那么关心我，我怎么能让自己拖你后腿？看，这就是兔子夫妻爱情的悲剧。我们相处的不温不火，也许一不小心就天长地久。爱情不是我知道我爱你，而是我相信你爱我。责任不是因为我说了一句 I do， 而是因为当初要手牵手走完一生的勇气和决心。信任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，而是因为你是独一无二能让我放下戒备的那个人。瞧，这就是狐狸夫妻爱情的温暖。 雨的窗外，你的口味被打碎，跟着又被大风吹，像玫瑰有点醉，我怎么看它枯萎？黑的咖啡看得发呆，爱情小说到底要读它几回，想说 OK 来一杯提

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 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如今地球上成万上亿的人类都被智能手机所绑架，被人抽空的脑子，麻木的表情，空洞的眼神，盯着手机的你，就像一颗彻彻底底的毫无思想的螺丝钉。很多人说不是我爱玩手机，而是除了手机外没人会陪我，做不完的工作犹如噩梦缠绕着你，不知所措，没有手机的生活更不知何处是归宿。每天低头过日子，心中只想着远在天边虚拟世界的朋友，却往往忽略离你最近真正关心你、包容你、爱你的人。为什么不放一放不离手的手机，放空自己，看看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手机电脑通通丢一边，他们需要散热，你也需要休息。风扇慢悠悠地转着，来一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。有时候生活不是攀爬高山，也不是深潜海沟，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心。窗外树影婆娑斑驳，带来微微凉意，却又沁人心脾。难得的周末，就弄个简易的野餐，一杯咖啡，一个平板就足以。晃悠的小腿是对惬意心情最高的认可。无聊的时候最好听听音乐，或者睡睡觉，或者找点事情做做。如遇到烦心事，不要找朋友哭诉，找他们去打球。球场上呼呼的旗子送来夹着汗水的青草味的风，好熟悉的味道。有你在身边，手机放兜里，第二杯选搬家，冰咖啡是最佳的解渴饮料，丝丝的甜意直透心底。抽一个宝贵的周末，搭上火车，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席间放一本心仪已久的书，也是久违的乐趣。散养一只小猫，偶尔跟你捉捉迷藏，就这样度过漫漫下午。呼朋引伴，在餐馆里聊天南地北，聊我们儿时的糗事。闲暇时光，带着心爱的宠物，宠溺初时的感动。偶尔看到街边放学后的少年，他们青春洋溢，绽放的笑脸令人怀念。深夜回家，有一盏温暖的灯光，有一个期待你平安归来的伴侣。放下手机，父母需要的是你的嘘寒问暖。放下手机，爱人比你的手机更需要你的体温。放下手机， 宝宝成长需要你的陪伴，放下手机，有意不需要冰冷的文字问候，放下手机，抛开羁绊，打点行装出发，不一定要很久，但一定要投入，让自己放下尘世中的诱惑与烦恼，随着本心过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放下手机，重拾失去美好。放下手机，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美好和选择。 关机满是不足的氧气，点着眼体回味你的呼吸， 光的狼，熬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 惊醒，从两个小时一次，到十五分钟一次，到五分钟，折磨得快让人发疯。我不知道在我们分手以后，你会说我什么。以你的脾气，大抵是会和别人说，我不够爱你吧。又或是让人单纯的以为，你只是喝醉了，无辜的被人陷害，而我却就要因此离开你了。不管是什么，总之你都会让人觉得是我的过错，所以这也是我选择离开你的原因之一。我真的很爱你，是近乎家人的深爱。我们之间早已过了牵手、亲吻、会心跳的时段，只是觉得如果没了你，生命就不完整了。我曾做过一个心理测试，是在纸上写出你最重要的十个人，然后要逼迫自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划掉，每划掉一个，代表他们从此在你的生命里消失，必须只剩下一个人。我纠结挣扎了好久，最终剩下你和我妈妈的名字，就再也下不了手了。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无聊的测试，但是它足以看出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是有多重要。在很早之前我们就不合适了，很多人都笃信我们会从校园时代走进婚姻殿堂，连我自己都一直这么相信的。你说四年的感情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？让我想一想。尽管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悲多于喜，可是我会记得你对我所有的好。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每天帮我买好早点，叫同学帮我带上带到座位上，出去玩会记得帮我买很多好吃的，每个周末送我回家，每个星期天会帮我买芒果蛋挞。我痛经睡在宿舍会买好药跑到篮球场从窗口递进来，我手机丢了你请假出去帮我连夜的找，我骂你疯了说不值得，你说只要是你的没有什么值不值得。我高中第一次过生日，你帮我买了个超好看的蛋糕，七夕节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一束玫瑰放在我的座位上。第一次出去玩我的拖鞋坏了，我又不肯要沙滩上卖的，你就背着我走了很远很远去街上买，你的汗从额头到后颈一颗一颗滴下，全部滴进了我的心里。一开始每次吵架你都会先认错让着我，自己逛街看见觉得好看的衣服就会帮我买，会天天晚上打电话给我，会跟我说媳妇儿晚安。我犯了错打电话给我妈妈，说都是因为你，让他不要责怪我。每到节假日都会大包小包地拎好多东西到我家，所以我们家人一直都是很喜欢你。你看吧，从一开始你对我的好，包容我的坏脾气， 你给的爱感觉满得快要溢出来，到最后变成我看了你一下午，你看了手机一下午，你手机里面的人和游戏都比我有意思，我在一旁尴尬的像个错误。出去的时候你怕被你的小三看见，所以执意不和我牵手。你说的你爱我，也只有在我被发现要分手的时候才看得出来一点。其实无论如何，虽然我们分手了，最后的最后，谢谢你给我尝过爱的好，愿有生之年都不再相见。 后来的都没关系了，纵然我想起你的某年某天，历历还深刻。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，终于我都走完了，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，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，以前都不能原谅，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。我曾为你快乐，也曾为你挫折，曾把你紧紧抱着，紧紧依赖着，紧紧的爱着，离开的

也梦也幻染，忘恋人在摇